飞火流星将零下九度轰了个正着，一时间齐慕云的视角内都是翻卷的火焰，他只能凭经验和意识做出操作。但是这都是在叶修判断中的事儿。翻卷的火焰中突然就出现一道人影，像是从火焰中孕育成生一样。君莫笑，驾到。三步距离选择了急退的秦慕云，零下九度此时和君莫笑有三步的距离。三步枪体术秦慕云之前有施展过，这似乎是一个他可以保持攻击性的距离，但是秦慕云当然无比清晰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三步枪体术并不完整，他并无能力完全在三步距离下驾驭枪体术，但是他有出色的选位能力，所以在有些时候他能发现一些三步距离的位置是他可以驾驭的时机，而这种时候他就会像之前和叶修战斗时那样选择更进一步进行三步枪体术。毕竟枪体术的步数越近威力越大，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到了又驾驭不住的时候，他就又立即会操作角色后退。凭借优势的选位走位能力，秦慕云形成了他特有的枪体术技巧，可以让自己在最舒服的位置上一时保持自己所能驾驭的最具威力的枪体术。而现在三步距离，但是却不是秦慕云可以驾驭枪体术的时机和位置。或许是会有机会的，但是君莫笑最终出现的这一选位却彻底掐灭了秦慕云心中的最后期望。被看穿了，秦慕云已经彻底知道自己的技巧完全被对手看穿，自己的意图完全被对手洞察，每一步就踩在自己难受的位置，第一击都直击自己的要害。不愧是和队长斗了十年多数时候都占据上风的那个人，秦慕云心中留下惊叹。他出道时叶修已经退役，但这个人的存在是家世的历史，同时也是霸图历史中总会存在的那个作为霸图故事中的反派。秦慕云听过也看过不少叶修的战绩，也在这赛季的常规赛团队对抗中交过手，但是现在一对一的单挑，他真正领略到了这个让他们霸图记恨了十年的对手的可怕。自己还有机会吗？被君莫笑彻底贴上的零下九度处于极度被动中，且战且退，寻找着可以脱身的走位路线。窗边、门口、那个转角，室内空间不大，每个可能脱身的出口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近，但是近却不可及。君莫笑的攻击将这些角度都封锁得很死，终于零下九度被逼到了角落，没有了足够的空间，甚至连枪体术都没办法流畅运转，神枪手几乎已经缴械。秦慕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犯一个错误，选择进入屋内的走位，大错特错。但是如果不进房屋，选手在屋顶绝佳的位置伏击的话，却也会正中君莫笑从枪口抢出的偷袭呀。吉慕云已经开始检讨这场比赛的内容，可是一回顾到这一点时，他忽然呆住。整场比赛他在走位上被叶修步步抢得先机，因为叶修知道他的走位能力很优秀，所以总是可以提前判断出他的走位选择，而恰恰是这一次君莫笑抢出窗偷袭，结果却是扑了空。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当时吉慕云选择了让零下九度进屋吗？叶修没有针对这种可能性，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种选择的并不明智，但恰恰是这种不明智似乎反倒给对方制造了一点困惑。秦慕云觉得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对阵叶修这种级数的对手，并不是将一切做到最好就可以，因为对手只会比你更好。输了，秦慕云的零下九度最终倒下， 不过在和君莫笑的这一番缠斗中，倒也耗掉了对方43%的生命，算是相当不错。而李一博细细观察思索了好久，终于也弄清楚了这场比赛的门道。此时侃侃而谈双方在走位上的对决。 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到底还是叶修技高一筹啊。 李一博感慨着。 可是这里呢？ 潘玲这时示意导播切出一个回放，使君莫笑破开宝顶冲下，张开千奇伞阻挡射击，收起已不见的对手，而后迅速判断对方位置，抢出后却又立即洞察对方真实方位的场面。 这里秦慕云的选位应该不是最佳的，叶修是怎么察觉到了这一点，然后做出这种炸攻的呢？ 秦慕云的选位确实不是最佳，但是选位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当时来说，秦慕云不仅是要选位，而且是要趁千机伞遮蔽了叶修视角，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做出走位。 哦， 在这个条件下呢，秦慕云的选位依然是最佳。 可是叶修同样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什么没有落地直接攻击，还要那样炸攻一下呢？ 因为秦慕云的选位确实很好啊，你看君莫笑落下直接朝这边发动攻击的话，这个角度并不适合展开攻击，反倒零下九度有更多的空间，但是朝这边炸攻完成部分走位，再从这里进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 哦， 潘林再次恍然，完了也对李一博佩服不已，这段分析真是让他心服口服。 也就是说，叶修的炸攻一是为了麻痹一下对手，但更多的还是为了完成这次走位。 是这样没错的。 李一博点头，对于自己能透彻地看出这个问题，他也佩服不已。 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啊。 潘林感慨。 秦慕云在自己最强面被叶修击败，希望不会给他的情绪造成什么干扰啊。 李一博说的这样的话，但很显然这正是他们解说用词的技巧。其实他是在指出这一阵叶修击败秦慕云还有这种精神位面上的摧残。 在对手抢去主动的情况下还杀掉了对方43%的生命，其实秦慕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是啊，尤其后半段他完全是被压在角落里，神枪手很难战斗的情况下。 好，让我们看霸图接下来上场应战的会是谁。 此时秦慕云早已经离开了选手席，转播也给了他一点特写镜头，李一博就是看着他那无法描述的神情，说出了希望不要有情绪干扰那番话，而后两位又对秦慕云所做的事随便做了一点褒奖，找了找平衡后就开始关注接下来的了。但是高手眼中所关注到的事到此却还没有完。 43%，这有点多了吧。 黄少天给宇文州去消息讨论着，优势显然的情况下消耗近半生命才拿下对手，这有些奢侈了。 这也是受制于对方的损耗吧，秦慕云的选位走位能力很优秀。 宇文州回道。两位高手聊起那可就不像李一博那样掏心掏肺，恨不能说尽每一个可用上的心，两人都是很点到为止，不需要说得太细。 适当脉控再加控制可以降低损耗啊， 但会加大风险，同时加上操作上的负担。 他还真是图省事啊。 这就是我们试图消耗他的原因了。 这混蛋。 黄少天恨恨地骂了一句。他们明明已经找准了叶修顾忌的东西，并因此制定了战略，却偏偏还是被他给巧妙化解，一回想起来就倍感无奈。而他对蓝宇这边一些简单粗暴的设置却是一射一个准。就比如蓝宇的关键先生宋晓，这次季后赛就郁闷之极。季后赛那可是帮他赢得名声，仿佛他主场一般的存在，但是和星星的两轮呢？团队赛作为第六人，经常是上场后帮助蓝宇他打开局面的关键先生，两轮竟然都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才赶到战场。关键先生在最关键的时刻压根儿不在场上，这让他还如何关键？ 宋晓在对星星的比赛中就是被这样简单粗暴的束之高阁了。 看看霸图接下来会是谁。 宇文周不知道是不是也回忆了一下他们对阵星星时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也跳转下一位了。电子大屏幕在此时翻转出了霸图接下来要上阵的选手张家乐，角色弹药专家，百花缭乱，全场嘘声起。张家乐复出，放弃百花加入霸图，百花粉丝仇视他，其他战队甚至霸图一些极端一点的对他这抱大腿的行径也是挺看不上眼的。复出后的张家乐人气一直不比当年，而且走哪儿总有一些嘲讽他人品的粉丝在，星星的主场这边也不例外，一看是这位立即就有相应的嘘声和嘲讽来了。张家乐不以为意，都两年了，连百花那边他都可以坦然面对了，这些对他来说又算的什么？两年了，张家乐数着日子呢，他很清楚他们这帮家伙在这个赛场上是过一天就少一天了，今次不得，下一次，他们还会有下一次吗？不过现在横祖在他们面前的居然会是这个家伙，这可是他们几位新组霸图时完全没有想到过的。上场的路上，张家乐的脑中不断闪烁着和场上那家伙昔日战过的那些峥嵘岁月。